却爱得太用力。 甜美的声音再加上迷人的气质，许茹芸的声音总是能够带人进入到一种舒缓的意境当中，让人放松，仿佛从喧嚣的城市当中片刻的脱离出来。继续的歌来自草蜢，失恋阵线联盟。 是说好穿黄了吧，

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的生活注定现在就是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我看到你在流泪，是否爱我让你伤悲，让你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我看到你在流泪，是否爱我让你伤悲，让你心碎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纵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 1992年还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的许巍，自修乐理作曲和声学，并且尝试创作了近百首的作品，这其中就包括了这首《执着》，是写给自己的女朋友的。这首歌曲是田震为1997年热播电视连续剧《燃情四季》演唱的主题歌，听起来有一些沧桑，有一些悲壮，但是体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息的奋斗精神。继续来听邝美云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。 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

你的背包，寥寥百字，就叫一个负着背包情债的苦主跃然歌内。灵犀的歌词并不多，但是寥寥的几句里面却也道尽了不少的沧桑。这样的歌词简简单单，却又写得让人唏嘘。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陈奕迅的国语代表作之一。这里是睡雅的第六感，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来自金海心，把耳朵叫醒。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，也就只好两手一摊，坐在路边休息。不管迷迷乐迷或是迷哆瑞西，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，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瑞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，嗦嗦嗦西瑞发。轻轻哭泣，哆哆哆瑞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，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哦，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凡间的精灵，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，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。哆哆哆瑞咪嗦，像风筝呼啸而去，嗦嗦嗦西瑞发，是落叶轻轻哭泣。哆哆哆瑞咪西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，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日记，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我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。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 这首《把耳朵叫醒》词曲非常的有趣，而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再加上略带调皮的唱腔，让人感觉这首歌曲非常的俏皮。歌词当中写到公园就要拆去，别拆去记忆，让人非常的触动。谁的记忆里没有那么的一座公园呢？童年的公园，青春期约会的公园，也许就是老了以后沉淀的公园。真的是有了经历，有了记忆，才会体会到更多的东西。总是有这样一首歌能够让人想起过去，简单的鼓点，轻快的节奏，不用嘻哈，不用饶舌，青春时代的单纯就够美的了。继续，仍然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，来自苏打绿，在我们之间。 身边的游戏 On this tiny little corner， 我是你的手掌。

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那边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脸，奇怪的直觉，错误的定位。 胆小鬼，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，但是却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。从现在的角度来审视，这依然是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温岚和周杰伦演唱的《屋顶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睡梦中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母语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你的形状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让星星点 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 梦有